Hello， 欢迎来到九九 TV 苗知识，我是 Joy。 提到世界首富贝佐斯、比尔盖茨、巴菲特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名字，那么世界有名望的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与福特家族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但世界上有一个极其神秘的家族，曾经主宰西方金融世界长达200年，家族势力最鼎盛的时期所拥有的财富甚至等于世界总财产的一半。这个家族的成员至今依然掌握着世界上大多数的银行，而且他们还奉行不得对外公布家族财产的家训，让他们的资产被完全的保密，至今仍然没有人知晓确切的数字。他们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当代欧洲五大强国之外被称为第六帝国，也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金融商业集团。我们之前就做过一期关于共济会与光明会的影片，在影片中提到一个叫做路西法基金会的机构，据说这个机构的背后金主之一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但是如此富有的家族，他们的创始人竟然来自平民民区，没有任何资源的他又是如何一步步打造立足全球的事业版图呢？其实原来根本就没有罗斯柴尔德这个姓氏，他是家族创始人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在决定创立家族时看到自家红色门牌而命名的，德语的意思指红色的盾牌。迈尔出生于1743年，来自德国法兰克福一个贫困的犹太人地区。曾经在银行学习金融实务的他眼光独到，认为货币极具收藏价值，跟货币相关的交易会是一门好生意，于是他创立家族的第一间公司，专门从事货币兑换、古董与古代钱币的买卖。而做这一行接触的人很多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迈尔事业起步不久，辗转认识了德国黑森国国王继承候选人之一的威廉伯爵。威廉伯爵特别喜欢收集古币，迈尔知道这是自己的机会，为了讨好伯爵，他不但将自己最珍贵的古币收藏品全部都送给他，甚至还帮他收集古币。这样长期往来下，让威廉伯爵逐渐对迈尔产生了信任感。1785年，黑森国国王过世，威廉伯爵顺利成为新任的国王，迈尔也顺势成为了御用的金融管理人，从这以后就奠定了家族财产的基础。迈尔有五个儿子，其中三儿子纳森是最早到国外发展的家族成员，他在1804年就已经到英国经商，从棉布生意做起。后来欧洲动荡不安，大小战争不断，部分的德国贵族流亡到英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好的威廉伯爵也来到英国。当时伯爵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投资了纳森在英国的事业，还委托纳森购买大量的英国债券并交由他管理。而纳森不仅将威廉伯爵的生意管理得很好，自己也因势利导做起了债券与股票的生意，每当有战争他就贷款给需要经费的各个小国，赚取战争财，成为了当时伦敦的银行巨头。纳森的成功激励着家族成员在欧洲拓展事业的野心，其余的四位兄弟先后在德国、法国巴黎、奥地利维也纳和意大利那不勒斯开办银行与证券等金融业务，也借此获取各国的政治形势与经济情报，并且建立了一套内部的情资体系，不仅保密可靠，让家族成员彼此在最短时间内互通情报，建立了这个家族情报网，直接影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命运。虽然这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是名门望族，但是也还不到富可敌国的程度，真正将家族势力推至顶峰的是纳森在滑铁卢战役中的决策。1815年发生滑铁卢战役，战情焦灼，胜败难料。当时的王室与银行家都担心，万一英国输了，手上持有的国家债券会暴跌。而纳森手上也持有大量的债券，但就在战情即将揭晓的时候，他的一项决策不但在英国造成轰动，还彻底翻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世与财富。在战局接近尾声的一天，纳森走进伦敦的交易所，开始抛售手上的债券。这个举动吓坏了所有人，断定银行巨头纳森一定已经得知英国战败的消息，于是纷纷跟进，造成了债券恐慌性抛售，价格暴跌。但没想到当债券跌至谷底的时候，他竟然让代理人将债券全数买回，让大家都惊讶不已。不久之后就传来了英国战胜的消息，国债的价格一路飙升，纳森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赚进了数百万的英镑，是他原有资产的2500倍。就这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当时全英国最大的金融商业集团，纳森甚至入股英国最大英格兰银行，成为最大的股东，拥有英国货币的发行权与管理权，实质掌握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的金融体系。然而当时纳森买回债券，就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资体系，他们比英国政府更早一步将战场的消息传到纳森的耳中。所以说情报取决成败，这就相当于你有了预知能力一样， 19世纪的欧洲尚未建立健全的财税、货币与债券等体制，加上自从法国革命以来，战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继承多国发行的债券，甚至掌握这些国家的外交与内政。纳森的儿子莱昂奈尔在1858年成为了英国下议院议员，在他掌管家族事业期间，曾出资400万英镑协助英国收购苏伊士运河，以保有掌控海上往来的陆权，为英国带来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19世纪中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实质握有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权，而这时他们又开始把目光转向新大陆美国。他们先是计划性的扶持握有花旗与摩根银行的摩根家族，力图控制美国。当时的洛克菲勒、杜邦与梅隆等家族虽然试图抗衡，但是也抵抗不了他们强盛的金融实力，最终只能妥协，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但是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注入过多的资金控制美国，导致对欧洲的掌控开始松动，让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趁机利用普法战争获得的巨额赔款，筹建德意志银行团，开始摆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牵制。眼看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下滑，包括摩根在内的四个家族也把握机会发动金融战，企图削弱罗斯柴尔德家族。但是没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最终他们仍然无法成功地压制罗斯柴尔德家族，损失惨重。而看似可以掌控一切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万万没有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这次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元气大伤，德国与奥地利的银行分行关闭，法国的办公室被国有化。这次纳粹主要针对犹太人，使得他们家族的资产被纳粹掠夺大半，还有部分家族成员因为是犹太裔而遭到杀害。在美国，摩根、洛克菲勒等八大家族合成的财团也反过来并吞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澳洲、加拿大的财产。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英国势力还在，但是财力已经大不如前。创办人迈尔与他五个儿子奠定的世界版图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对世界的掌控力彻底瓦解。然而政治的黑暗，不论你多么有钱，没有权力与武器的话，在战争面前都只是别人的午餐。而欧洲在二战后为了金融的自主性，建立了新的财政体系与金融秩序，国债也改由政府发行。加上战后的1950年代开始，欧美的银行纷纷透过上市发行股票筹资金，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坚持用自有资金发展的做法已经无法跟上世界的变化，200年来无法撼动的第六帝国没落成为了历史。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投资银行在世界排名仅在10多名，主要业务是企业的并购与重组。但即便如此，他们家族后代仍然在媒体业、酒庄、饭店业、珠宝业等产业有着顶尖的成绩。比如戴比尔斯钻石公司，相信大家都听过他们的经典广告词，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吧。另外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是法国五大酒庄之一，就连纽约时报、经济学人与麦当劳都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子。一般都说富不过三代，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创下了富过八代的记录。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然后分享这个影片，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让我们下期见吧，拜拜。